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那天我坐公共汽车，听见两口子那儿说话呢，不是我偷听啊，是顺风过来。那女的跟男的说了：“你呀、你老看球，你就喜欢球，你喜欢球都赛过关心我和孩子了。”那男的说了：“这你净瞎说，怎么可能啊？什么我就关心球胜过你跟孩子呀？啊，你不承认呀？不承认，你说说，咱们孩子哪天生的？出生日期你告诉我。”嗨，这还不简单，我记得真真的。哪天生的呀？韩日世界杯决赛的三天以后生的。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人那位女士没说瞎话啊，这位老公太喜欢球了。这天呢，小何跟佳佳正看电视呢，小何的表弟打来了电话。 哥，你给我介绍那女朋友吹了。 你说说你，每天都痴迷着玩那个什么反恐精英，还老拿那饮料罐当手榴弹乱丢，要不是你爸爸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些忠告你还记得吗？ 我都记得呢。你之前告诉我，第一，我下车之后要替他开门，第二，他入座的时候我应该在他椅子后边帮他拉开椅子，第三，他说话的时候我要温柔地看着他，第四，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要抢先帮他去买，不让他动手。 这不是你记得挺好的吗？怎么还出问题啊？你是不是一高兴就忘了替他开车门了？ 不，我替他开车门了，他挺高兴的。 那你是不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 没有，我一直看着他，他说我温柔，而且我的眼睛特有魅力。 那你是不是没有称赞对方啊？ 没有，那天我说了很多恭维他的话，聊得特好。 那就不对了。那你是不是在什么事情上让他自己动手了？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我们回家的时候他说口渴，我就跑去给他买饮料了。 那不挺好的吗？你做的挺对的呀。 可是由于习惯，我一拉开饮料罐就向他砸过去了，自己扭头就跑到拐角面朝墙蹲着去了，然后就听到一声惨叫。 没想到这相亲还能相出危险。所以说呀，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好事，但是太迷瞪了，太沉迷了，不光会耽误工作生活，没准还会闹出笑话。您要是不信呢，咱们一块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戏迷。 这个爱唱的人呢， 有的唱得好， 那是 业余演员， 那是他爱好啊， 爱好艺术， 哎， 真能唱好了。 是啊，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啊？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当然了，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那不能唱， 一边工作一边唱， 那好吗？ 工作准出毛病， 那分散精神呢，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哦， 见什么唱什么。 怎么？ 这种叫什么戏迷？ 戏迷呀、他要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那也不见得。 怎么？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啊？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没看见过。 还是吗？ 嗯，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那是 啊，唱戏词啊。 那么 戏迷不是这样？ 戏迷怎么样？ 他是生活呀、生活戏剧化。 哎呦，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是啊，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嗯， 哦，郭先生， 哎， 好久没见啊。 怎么了？ 身体好？ 还好。 没事到我那儿玩去。 好好好。 再见。 再见。 是这样吧？ 是啊。 戏迷就不是了。 他怎么样？ 他冲你唱啊。 唱。 是这样。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嗯， 呵呵，少陪了， 这好吗？ 走了。 神经病啊， 这就是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哦，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啊，整天老唱。 哎呦呵，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嗯， 12点多了，一听他那儿还没散戏呢。 哦，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儿又开台了。 好嘛，要接上了。 嗯，见什么唱什么， 也是生活戏剧化。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嗯， 我端着脸盆， 嗯，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知道。 走他们窗户外头一听啊， 嗯， 唱上了。 唱的是什么戏啊？ 什么戏啊？ 嗯， 商量吃饭。 啊，商量吃饭也唱。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怎么称呼？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妈妈；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啊，戏词儿啊。 嗯，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呐？” 嗯， 老太太说了：“啊，姥姥，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这好。捞面，你这吃还唱干什么？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对呀、 啊，老头说了， 嗯，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嗯， 这钱莫，惭愧了啊！ 惭愧是什么？ 就是没钱呢、啊。 哦，没钱呢、啊。 老头一听难过了， 嗯， 不好了。 怎么叫起板来了？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我听戏吧。 嗯，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这玩意儿特别嘛。 哎，真唱起来了。 哦，什么词儿？ 听说要吃炸酱面，怎奈手中无有钱，阎王捉。空旷， 这还一箩呢。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要说这过于着迷啊、痴迷的人呐、啊，佳佳也曾经见过。那天，他是回大学看望老师的时候，是吧？正跟小何说这事儿呢。 那次我回母校，想去看看教化学的杨教授和教数学的唐教授，结果呢，只见着了杨教授。 那怎么没见着唐教授啊？ 杨教授告诉我啊，唐教授前不久出国的时候遇上车祸了，好在不太严重。 不严重啊？哎呦，这算万幸。那肇事司机找着没有啊？ 嗯，一开始肇事的司机没停车就溜走了，等警察赶过来以后，就跟着唐教授开始了解情况。 那唐教授是怎么说的呀？ 唐教授说啊，他被撞倒的那一刹那没有看见车牌儿，只看到车子上的一个方程式是 XY 减去517，最后的差是24。 都被撞了，这还满脑子数学呢。那你和那杨教授聊得怎么样啊？ 嗯，还好吧，就是脾气有点见长。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刚去的时候呢，他正做实验呢，这时候他对助手说，快点告诉我，我的笔放哪儿了，我要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 这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 他助手答了，教授，他不是正夹在你的耳朵上吗？结果杨教授立刻就有点不高兴了，生气地说，你没看见我都要忙死了，你就不能说得具体一点，究竟夹在哪只耳朵上了？ 您看，要不是完全的投入进去了，怎么会感觉不到这笔到底夹在哪耳朵上了呢？说起入迷这事儿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对于自己爱好的东西或者事情，喜欢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甚至影响了正常生活，闹出许多笑话。下边啊，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这段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相声《戏迷游街》。 每个人呢 啊 都有自己的爱好。 对， 那有好听相声的 啊， 有好下象棋的， 嗯， 有好打扑克的、 嗯、 有好看电影的， 对， 有好听书的，还有爱看戏的。 哎， 爱什么都可以， 嗯嗯， 别过分。 过分不好。 你过分入了迷，就影响了工作了。 对呀、 啊。哎，你看我们邻居有这么一小伙子 啊， 爱什么知道吗？ 爱什么呢？ 爱看京剧。 喜欢京剧。 京剧好啊。 就是啊。 可是他过了火了。 哎呦， 入了迷了。 你看看， 他是行动坐卧走离不开吹打弹拉唱。 生活戏剧化， 就是啊， 你看看， 晚上睡觉都要打家伙、 那打什么点儿呢？ 打紧急风， 紧急风， 把那背头溜起来，把它僵，把它僵，把它僵，僵僵僵僵僵僵僵僵僵，钻进去，它又出来了， 怎么又出来了呢？ 先钻的脑袋， 钻被窝有先钻脑袋的吗？ 在那里头闷得很， 就是啊， 脚丫子味儿。早晨起来睡得好好的，一睁眼，要打一冷锤， 打一冷锤， 嚓， 什么意思啊？ 醒了， 这就叫醒了。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鸡头，把那褂子拿起来，拍大贼，苍苍八贼蹦贼苍， 好，连裤腰带都系好了。您看， 漱口还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呢？ 打那叫水的螺， 水的螺， 拿着牙刷子一蘸牙粉， 蹦哒，这什么意思？ 蘸上了， 蘸牙粉， 把嘴里一搁，等拍等苍。苍苍苍苍苍苍，带着苍，带着苍，带着苍苍楚。 哎，怎么回事啊？ 腮帮子杵一窟窿。 你倒小心着点啊！ 他妈妈一看，好宝贝儿，成天带着苍，带着苍，磨薄了筋儿，杵破了吧？ 日久天长嘛。 漱漱口，赶紧念书去。 哦，念书去了， 念书去。 念什么书呢？ 百家姓。 哦，老书了。 拿起百家姓的本来，他想起一出戏来。 什么戏啊？ 探亲家。 哦， 他唱这调呢，叫吟扭丝。唱上了， 唱上了。您给学学。 赵钱来孙李周郑王，风尘楚卫江山汉阳，朱秦有徐何吕史张，孔曹燕华锦卫陶江，齐谢周瑜博士斗张，玉苏庞葛西番彭安郎，我的妈妈耶，你少城西番你多个百海棠， 又想起吃来了。您看您们 他妈一听，好宝贝儿，刚念点书啊，就想吃饭， 他就饿了。 我看你也念不下去了，快过来吃饭吧。 那吃什么饭呢？ 干饭炸丸子。 这叫什么饭食？这叫 拿筷子一夹这丸子，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呢？ 叫小锣一击。 哦， 夹起丸子，大大大大大，噔， 吃一个丸子， 大大大大，噔， 又吃一个， 我吃饱了啊， 俩丸子就饱了， 饭量不太大， 倒是饭量小， 吃饱了坐着好好的，自觉得打一冷锤。 打一冷锤， 脏， 什么意思啊？ 肚子不好受。 哎呦，坏了！ 哎呀，妈妈呀！ 怎么？ 你抵我一丈手指。 哦，要上厕所。 妈妈说：“好宝贝儿， 还 上运。” 就是。 不打你，大胆！ 啊，给他妈妈来个大胆。 好小子，给不给手指来大胆？给你手指拉起。 给他什么？ 戒指、 圣旨、 手指、 手指啊！有接手指。 走，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大大一大啪！ 到了厕所了， 进了厕所，这么一看 啊， 扎扎扎！哇！ 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全蹲满了， 这儿满。 一看全走了，都吓跑了。 就是啊， 没蹲在坑上，蹲一老头， 还有一位。 他一看这老头，想起一出戏来。 想出什么戏来了呢？ 令公碰杯。 他拿这厕所 当了庙了。 那老头呢？ 当了杯了。 好， 这庙是宋庙。老头一听厕所怎么改了庙了， 往庙里拉屎来了。 一指老头脑袋，这杯是李令杯。老头说：“得，我要倒霉。”令公，我至此者谢而且啊，蹦得抗，谁抗？有机会，再给我碰死了吧！ 斗翻， 怎么样？ 把老头撞粪坑里去了。 这干嘛呀？ 他一看不好要跑， 跑！ 老头说：“别跑啊，你把我蹬出来呀、啊！” 就是把老头救上来呀、 啊！哎呀，大事不好，反我逃走了吧！蹦子高的高的高 的高的高的，好嘛，跑了！你看看， 他又跑了！ 你看看， 跑到马路上去了。啊，看马路上围着一堆人，他好奇呀、啊，进去这么一看呢、 啊，怎么回事啊？ 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他一看这一地的白面，他唱上了， 他唱什么呢？ 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 哦，怎么唱的呢？ 霎时天气变得快，鹅毛大雪降下来，荒郊巨北这雪遮盖，迟迟的山头啊，似银台。这一跺脚，正踩小姑的脚上， 呵， 哎呦我的妈呀！ 他回头还问人家， 他问人家， 小姑娘，因何不走啊？ 就是啊， 不走吧，踩我脚了， 呵， 你看大脚豆多疼 啊！就是能不疼吗？你说说， 他一看小姑娘哭啊， 啊， 他又接着唱上了， 又唱上了。 小姑娘啼哭作土台，点点之泪洒下眼来，自幼儿为痴归本来，谢亏发笑寸步难呀，思想爹娘却剖开，头上取下金钗呀来，缠足带忙送家，轻轻刺破你红袖花下，老奴与你把落袋，一步一家步往前天涯，哎， 唱的还真不错。 这正唱着呢 啊， 小姑娘她爸爸来了， 找闺女来了， 找孩子， 就是啊。 进来这么一看 啊 一地的白面， 傻了， 姑娘坐那直哭 啊， 这戏迷指手画脚 啊， 以为这些事都是戏迷给造成的呢， 误会了。 来的戏迷，好小子 啊， 怎么回事？欺负我们孩子，面也都撒了。你谁家的孩子你？ 就是 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你说 说吧。 哈，你问 我母？ 问你呢？ 啊，不问你问谁呀、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你？ 就是 啊， 小神 姓张明红，字金瑞，本官虽父不认识，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子时家 生。 No， 我上位去去呀！ 就别乐了，就啊。什么时候这是？ 小姑子爸爸一看，好小子，要跟我唱《西厢记》呀！ 哼， 你当生我哪给你找鹰鹰去？ 就是， 你什么小子，我踹你！ 给他来一脚， 来一脚！ 嗯， 戏迷看这脚，一脚成仇恨，是点点记心头，蹦子靠地靠地靠地靠地靠地跑了， 又跑了！你看看， 跑到河边上去。就在河边有个摆渡， 有一条船， 还没走呢。 啊， 戏迷噌噌。上了船了， 够利索。 上船喊上了，开船呐、 啊！来了就开船。 款船一看，哟、戏迷，有意思。 真是。 好的，开船。 说开就开了。 船划到河当间 啊， 戏迷看着景色这意思，他想起一出戏来。 哪出戏啊？ 打鱼杀家。 哦。 妇女们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直管船的 啊， 我婴儿常温多。管船挺好，我有老闺女哥了啊， 好闺女， 有羡慕闺女哥了吧？ 就是， 扶把往撒呀。 您这找什么了？ 找网啊。 有网吗？ 那儿哪有网啊？ 那怎么办呢？ 戏迷旁边站着一大摩灯，胳膊上挎着一马甲 啊， 把马甲拿过来，唰， 这扔河里， 扔河里了，大窝当他干嘛？ 能干吧？ 就是啊。 哎呀，好小子，陪我妈家。哎呦呵， 怎么回事？ 高跟鞋崴折了。 你看多寸 这回行，不但陪我妈家，还要陪我高跟鞋。 你这回乱套了，这回。 这管窗你看这回行了， 行了， 这回热闹了， 这回怎么办？ 我也不花窗了， 你船也不划了， 我站你跟前我听唱戏吧，还得出来吧。 好嘛，他站在跟前了，你看看 戏迷看这管船的， 嗯， 又胖， 嗯， 大秃脑袋锃光瓦亮， 嗯嗯， 他想起出戏来， 想出哪出戏来呢？ 落马湖。 他拿这管船的 当大头目余亮。 好嘛，又唱上了， 唱上了。 怎么唱的呢？ 寒水滔滔波浪浪翻，山的高万丈遮满天，落马虎好意思那森罗宝殿，三面是睡在了一里面的金头山，上有那铜额王，下有那铁锁链，有的是金弓，腰间消失埋伏，他们藏在了水里边。大头摸月亮江边大滩，大滩这假扮买卖哭上赃官，师傅握拳这才是苍额添了这不趁了某的冤，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怎么回事？ 把管船踹河里了， 踹河里了。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相声《戏迷游街》。我们家邻居小王啊，是数学专业的高材生，一心研究这个数学，脑子里头啊全是数学，全是这个数。最近呢，正在谈恋爱。哎，他这个女朋友挺漂亮的。那天他们俩逛公园，人家别的情侣啊都在那儿聊天呢，他呢不说话，在草地上啊给女朋友写数学公式，写那数学的那些个符号。这女朋友啊有点不高兴了。女朋友今儿给他穿了一件新衣裳，是那种点点的，哎，上面一个点一个点的，挺漂亮的，想让他呢哎夸夸。哎，你别老在那儿写了，你看看，你看我今儿穿那个新衣服好看吗？小王一看呀，哎，不错不错，这衣服真漂亮，这画不是挺好的吗？又加了一句，加坏了。哎呀，这一身的因为所以呀、啊、因为所以啊，就咱们上中学的时候那符号嘛，上面俩点底下一点的因为，上面一个点底下俩点那所以，感觉他脑子里头还是数学的符号呢。好了，关于这个着迷的故事啊，今儿先说到这儿啊。最后为您送上这首王菲演唱的执迷不悔。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要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请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

你把我瞪出来呀、啊！ 就是把老头救上来呀、啊！ 哎呀，大事不好，再给我逃走了吧！蹦子逃没逃？ 跑嘛跑了，你看看 他又跑了， 你看看 跑到马路上去了，他、马路上围着一堆人，他好奇呀、进去这么一看呢， 怎么回事啊？ 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他一看这一地的白面，他唱上了， 他唱什么呢？ 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 哦，怎么唱的呢？ 霎时天气变得快。鹅毛大雪降下来，荒郊俱被这雪遮盖，迟迟的山头啊，紫银台。这一跺脚，正踩小姑的脚上， 呵， 哎呦我的妈呀！ 他回头还问人家， 他问人家， 小姑娘因何不走啊？ 就是啊， 不走吧，踩我脚了， 呵， 那个大脚豆多疼啊！ 我这能不疼吗？你就是， 他一看小姑娘哭啊，他又接着唱上了， 他又唱上了。 小姑娘啼哭坐土台，天天之泪洒下眼来，自幼儿为痴归本来，心归马小寸步难呀，思想爹娘却剖开，头上取下金钗呀来，缠足带忙送家，轻轻刺破你红袖花下，老奴与你把落袋，一步一呀步往前。天涯爱 唱的可真不错， 他正唱着呢 啊， 小姑娘她爸爸来了， 找闺女来了， 来找孩子， 就是啊， 进来这么一看 啊 一地的白面， 咋了？ 姑娘坐那直哭 啊， 这戏迷指手画脚、以为这些事都是戏迷给造成的呢， 误会了， 来的戏迷啊，小子 啊， 怎么回事？欺负我们孩子，命也都砸了。你谁家的孩子？你 就是 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你说 说吧。 他得问我母。 问你呢？ 啊，不问你问谁呀、你姓什么叫什么？你 就是 啊，小神姓张明宏，字金瑞，本官虽土不认识，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子时家生。我尚未娶妻呀！ 就别乐了，就啊。什么时候这是？ 小姑子爸爸一看，好小子、要跟我唱西厢记，你当生我哪给你找鹰鹰去， 就是 你什么小子，我踹踹你， 给他来一脚， 来一脚。 戏 迷看这脚、一脚成仇恨，是点点记心头，蹦子靠地靠地靠地靠地就跑了， 又跑了，你看看 跑到河边上去、就在河边有个摆渡， 有一条船 还没走呢，戏、 啊、 迷蹭蹭上了船了， 够利索， 上船喊上了，开船呐、 来了就开船， 款船一看，哎呀，戏迷，有意思， 真是， 好的，开船， 说开就开了， 船划到河当间 啊， 戏迷看着景色这意思，他想起一出戏来， 哪出戏啊？ 打鱼杀家， 哦， 妇女们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直管船的 啊， 对婴儿缠温度。管船儿行，好，我又把归一个了啊， 好归一个， 有节目归一个了吧？ 就是， 扶把往撒呀。 您这找什么了？ 找网啊。 有网吗？ 那哪有网啊？ 那怎么办呢？ 戏迷旁边站着一大摩登，胳膊上挎着马甲 啊， 把马甲拉过来，唰，给扔河里， 扔河里了。大摩登他干嘛？ 能干吧？ 就是啊。 哎呀，好小子，赔我马甲！哎呀，